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三副苦薯片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老伴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左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配方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，董酒1258，详询400-919-6188。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我是梁恒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一本新书《树梢上的中国》。这本书我前后经过6年的时间，在全国南北10几个省份采访了上100棵树，现在写的有22棵。这本书主要是讲述了每一棵树它所负载的文化、历史故事、历史人物和历史的事件。我总觉得树与人是平等的，它和我们一起创造历史、记录历史，所不同的是它远比我们长寿，在文字文物之外为我们留存了一部活的人文史。像这棵老银杏能在3000年时间内的跨度，活生生地为我们展示一幕幕的善恶人生、复杂人生，全球范围也不多见。莒县在春秋时名莒国，它立国800年，在正史上留下的痕迹并不太多，但是国不怕小，有树则灵，史不怕绝，树在则存。一树可以传国，可以记史，可以延续国脉。莒国在公元前343年被齐国灭掉，所幸的有这棵老银杏在，至今还用它那3000年前的鲜活的根系，输送着古代文明的新鲜乳汁。听说当地发展旅游，正要恢复莒国的古城，最好的坐标就是这棵春秋老银杏了。 诵读小站，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上午的云层迅速被北风驱散，京城再现湛蓝天空，空气清新，视野开阔，非常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。由于天气进一步转凉，尤其早晚气温低，请大家注意适当添衣，谨防着凉感冒。此外，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水平，过敏人群要注意防护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凳，跟我来您呢。这是四位，给这续神啊。这是南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嘿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吧， 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.6 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。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双休日里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啊，还是要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。本周下周我们在节目中啊，为您带来的呢是一段西河大鼓书的长篇作品《杨门女将》。昨天呢，西河大鼓名家燕桂荣先生的这段代表作品啊，正欣赏到精彩之处。下边呢，我们还是请上燕先生为我们继续带来这段西河古书。 营中爱戴夫君，刚才见母子对了一声，我儿的武艺果然是惊人，让人有泪，我心振奋，出丹为我父不在天门，二不在世，儿本死，早已走当年我的老母身，富贵人大显身出高山上。 那葫芦有心有 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了。燕国荣先生演播的这段西河大鼓书《杨门女将》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回到节目的第二时段再接着欣赏。

两战马将也一马当先，我叫他自古有当身子的脸，杀他我乐过流水恨心一番。恍然大悟，我在心间，葫芦虎口有暗算，要将门关，屯绝山，又兵之地，将我断。 中干，射太宗金高飞把朝廷颠，俺罪人几个是并不难，贵人儿真是个将军苏丹，黄虎穴入龙潭，西壮河山，此去绝谷。边关的难为你伸展，我要儿行至芙蓉越天险，我要儿不出名啊别道船，我要儿烈火烫烫照天哪、啊、我要儿死人地齐飞马欢，壮儿行数不尽张一千万，见过了三龙马你可再挂征马， 山高马上